凌晨十二点，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预期本港经济一两年之内会有改善。他展开欧洲访问，在英国向商界领袖发表演说。他表示，香港经济面对困难，财政出现结构性赤字，预计今年经济将会徘徊，不会出现增长，但是预期一两年之内会有改善。曾荫权又说，会透过控制政府开支增长、公务员减薪以及缩减政府规模，改善财政状况。另外，曾荫权表示，香港亦都会充分把握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机遇，利用珠江三角洲腹地加强同内地的联系。他又提到，即将推行的高官问责制并不会令到行政长官滥权，亦都不会减少基本法赋予他的权力。他相信立法会传媒会作出有效的监察。保安局证实在广西发现香港智障少年余文汉的消息属于虚构。保安局发言人说，广西省公安厅知会特区政府驻京办这项消息。经根据广西公安的查证，一名广西男子声称收留余文汉的消息纯属他本人虚构，正接受广西公安扣查。这名男子承认检获一个包裹，里面藏有余文汉的相片以及寻找余文汉启示的报章。他又致电余文汉的母亲，假称发现余文汉，并且传真照片作证明。广西公安又说，这名男子并没有承包果园。而本港保安局就重申，中港两地政府会继续寻找余文汉。海关计划在三个边境管制站安装系统，加快处理车辆。分别在落马洲、文锦道和沙头角管制站，计划安装42套车牌自动电认系统，缩短过境车辆的清关时间。工程在6月展开，预计会在今年之内会完成，6月份会完成这个完工的阶段。每当车辆驶去边境的指定位置的时候，辨认系统自动记录过境货车车牌号码，并且将资料传送到陆路边境系统。运输署申请9000万元拨款更换现有停车收费标，向立法会申请的这笔拨款主要用来购置可以八达通卡付款的停车收费标系统。当局强调，新系统初段接受八达通卡缴费，日后可以提升功能，接受其他可增值的智能卡。曾经进入北京加拿大大使馆的北韩籍夫妇抵达汉城，令到今年目前为止抵达南韩的北韩人数目增加到33人。南韩传媒报道，汉城政府已经同支持北韩人的组织达成协议，在世界杯决赛周期间停止支持在中国的北韩人走入外国使馆，寻求前往南韩。较早前日本传媒报道，在中国协助北韩人的德国籍医生福勒森准备在世界杯决赛周期间策划千几名在中国的北韩人前往南韩人村。美元汇价急跌，对主要货币下跌至本年度的新低，对日元一度跌至 125.56 水平，五个月以来的低位，跌幅 2%。美元对欧元亦都下跌，对欧元一度跌穿92美仙，做出七个月以来的新低。市场人士说，日本财务省官员较早前在伦敦表示，东京无意令到日元弱势，令到日元受到吸纳。另外，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未有如市场的预期调低日本债务评级，刺激日元上升。在财经面，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刚刚是报10264点，跌了2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727点，跌3点；伦敦金融时报100只股票指数报5218点，跌30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11976点，升1点。在天气预测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多云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稍后转吹南风。展望下星期初有零散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3至4级，稍后转吹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南北部吹东北风4至5级，南部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北部初时吹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东部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4至5级，有狂风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十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度十八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二十公里，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9.4及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人与人的距离原来可以咁近，铁路网络不单止联系两个不同的地方，更加将不同的面孔故事相连起来。在未来的日子，铁路网络会铺得更广更远，提供环保安全便捷的交通服务，为你谱写出新的故事。铁路沿线与你相连。 去超级市场买手套，买三套，买隔热手套，买胶手套，千祈唔好漏咗买安全套。爱之线2780-2211。 去年的粤港澳奇英基紧八小时，俾到乜嘢启示张学友？ 其实我哋可以俾各位哥哥姐姐的鼓励是不重要的，因为其实你哋今日坐喺度去基紧呢几个钟头咧，俾咗好多好多鼓励同埋启示我哋啊！真的，我哋觉得我哋应该多啲向各位哥哥姐姐学习嘅。 粤港澳奇英基紧八小时，香港电台第五台，世界宣明会。浸信会医院欧树雄健康中心合办，5月28日星期二，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以爱心隆重举行。 今晚你的心情有冇轻松啲啊？ 轻松晒， 星期六咯。 今晚我哋请到我哋吓贵节目啊， 重金礼聘 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嘉宾。 今晚头戴黑色冷帽，身穿蓝色恤衫， 仍然都系虎背熊腰， 系咪咁形容我啊？ 啲靓肉横生， 咁都得。 你咁样云海唔想嚟噶啦。 云海， 系hello Jason， 好嘢好嘢好嘢。 又去完游货翻嚟啦， 系啊，我可以做嘢翻嚟， 做嘢，做嘢， 做嘢，做娱乐啦，几开心啊！我做你啊，我都想啊， 系咪 啊？ 嗱，本来咧，云海咧就系上次我哋即系倾完偈之后咧，就话你今次咧系啦，就将会咧就系讲呢个 金三角 昆山， 系 昆山咁， 系一啲金三角秘密。但系咧，因为咧我由日本翻到嚟，我去日本玩， 哦， 玩。 我去日本， 我都帮唔到你头先 玩同埋做嘢，真系真系 唔同嘅， 唔同嘅，唔同嘅。一半心情玩，一半心情做嘢系唔同嘅。 系啊，人哋俾埋钱。 总之去完日本翻嚟咧，咁我知道咗一啲即系香港闹得好大件事嘅消息啦，就系关于呢啲神父嘅问题啦。 嗯， 咁变咗咧，我觉得今日咧可以讲一啲咧，其实都相当敏感。 但我亦都相信冇人敢讲有啲关于天主教嘅内幕嘢。 吓、啊，所以咧，如果受唔到刺激嘅话咧，而家麻烦你可以都系或者远离收音机。 咪所以咧，大家讲啲讲呢样嘢。 家长指引。 咁今三个咧就留翻下个礼拜先讲。 掉晒我瘾咁样真系、 啊，真系唔好意思嘅。但系讲天主教内幕嘅嘢之前咧，咁、我都可以讲下其他嘢嘅。 唔该晒 ，Warren Hart， 听翻首歌先啦， 好。 Warren G, baby. I shot the sheriff. Come on. 今晚夜晚话夜晚话有 Jason， 哎， 彭靖，哎，同埋云海。 Say one more time, baby. Justifiable. He mistaked me for somebody who was liable. For more than any murders, LA's a war field. We keep eating war sheep. Streets keep souls, young brothers lose control. I seem to maintain through this. Watch where you kick it, they'll put you in a twist. And it ain't nobody like my down ass homie and the police always trying to pin some bullshit on me. I keep away from fools, they do crime in the track. Cops, cops got guns and cuffs and sell the stuff you in.That I did not do, you know who, the boys in blue. There they go with their assumptions, slavery's over. Let us have something, why you wanna pull me over? Cause I'm bumping, I just made a new song. My profession is music, your profession is protection with gas. Then use it on him when he's trying to take my life away. I'm just trying to live my life today. So I keep away from fools, they do crime and attract cops. Cops got guns and cuffs and sell the stuff you in.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I shot the sheriff. But I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I shot the sheriff. I didn't shoot the deputy. I didn't have to. Cause in this gang, they always trying to blast you. And leave it to the cops to find out who did the murder. They harassed the wrong clan and arrest the wrong man. Now homie J-Dog got stretched. But that's okay. Cause I'm a work for life. So you can see another day. A homie's a homie. A fake is a snake. Straight gang from the pen. From the homie J. So I keep away from fools. They do crime in the track. Cops, cops got guns and cuffs and sell the stuff you in.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I shot the sheriff. But I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Fire! Lick one shot for the man Warren G. I lick two shots for the G from family. I lick three shots for the LBC. I lick four shots for the Jamaican posse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I shot the sheriff. But I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I shot the sheriff. But I did not shoot the deputy. Warren G 啊，歌名叫做 I Shot the Sheriff。 好啦，阿陈云海先生， 系啊系啊系啊。 你啊，今晚又话吓讲啲昆沙嘢，而家又讲 昆 沙， 系啦，今晚唔昆住， 唔昆，下个礼拜先昆。唔系我想讲翻日本，头先你问我日本咧嗰啲嘢咧，其实我呢阵时好抵死嘅，因为今次咧我去静冈嘅，咁我去静冈嘅目标咧就系为咗咧，因为静冈其实就包住成个富士山嘅，咁、我就为咗个富士山嘅。咁咪而去嘅，咁點知咧？我係每一次去日本咧，我都由東京坐子彈火車去大阪途中，我一定經過靜岡啦。每一次去富士山咧，都係非常之靚啦，非常之冇遮冇染啦，好靚好靚啦。咁我每一次都係經過嘅，咁今次特登去到靜岡，諗住影相咧，就反而完全係每一日都係大霧啦、大霧啦，同埋大霧嘅。 咁冇辦法啦， 我完全覺得係玩我咯。 你帶我哋去就冇事啦。 幫世界盃嗰啲搜集啲資料嘛，佢佢好偉大㗎，佢特登。特登人哋請佢過去咧，就攞佢嘅相機去影啲相俾大家，等大家恨下。 哇！嗰啲團就23万元一團啊嚇！ 咩啊？我唔係去嗰啲世界盃團喎、 啊，佢係影啲世界盃嘅準備開波嘅場地。 係啦，去啲地方教人。如果玩完即係睇完世界盃，去嗰度玩啲乜嘢咧？咁樣之類嘅嘢。不過咧喺日本咧，啱啱佢哋都係黃金週期啊嘛，嗰、那個禮拜嚇，做乜笑咁慘？ 因為我突然間諗起啦，嗰日我打俾佢約佢嘅時候咧，我問佢我話：喂，你去完日本啊？有冇啲古怪嘅？有啊！即係佢每一次 去 到邊度 有 啊？ 唔係， 有啲咩古怪啊？日本仔掹尿褲啊！ 咁呢啲就唔古怪啦， 唔古怪。平常事成日都系俾人掹裤咁样。 哇，系咁 嘅，咁啊系，你猪人肉样， 快啲翻入正题先。唔、okay, 系、okay. ，因为咧，喺日本嘅嗰五月头到五月中咧、都系佢嘅黄金周期啦，放大假。咁佢哋就好多人出咗去外国玩嘅。咁喺嗰边咧，就咁我去嗰几晚咧，就晚晚都新闻都报道一单几离奇嘅谋杀事件。咁、就发生太平洋一个岛国里边嘅。咁两个日本嘅女性咧，就被发现死亡。咁、就成为咗当地好大好大件事嘅。咁、就会开头咧就话系死亡事件啦，就以为佢俾人枪决嘅谋杀咁样。咁到第二日開始，啲記者去到同埋去問翻當地啲人咧，咁就成件事就好撲朔迷離嘅。因為點解咧？原來嗰個小島仲有好多細嘅外島噶嘛。咁佢哋信嘅都係信呢啲原始宗教嘅。咁啲細嘅外島咧就唔俾任何嘅外國人去入去嗰啲島嘅，即係範圍都唔入得嘅。即係只係可以當地啲土著先可以入去嘅。咁、但係呢兩個日本女子嘅屍體咧，就竟然係喺嗰個島仔裏邊，係啦，喺個島嗰啲內島裏邊咧。去揾到嘅， 系咪漂流咗入去啊？ 唔系，而系咧，仲要系一个岛上面一个咧石嘅遗迹嘅一个地方咧，一个即系一堆石围住里边一个少少啲嘅平原咁嘅地方咧，喺个中间咁样系揾到， 即系好明显系凶杀案。 系啦，凶杀案，而两条尸体咧都系完全系赤裸嘅，即系完全系你好明显地唔系意外死嘅。咁之后咧，再研究落去咧，就发现原来呢一个地方，即系个石堆围住嗰个圈个位置咧，喺当地人嚟讲咧，甚至原来系一个圣地嚟嘅，系一个祭神嘅地方嚟嘅。 哦，即系可能揾咗两个女仔去祭神都唔顶 喎。系嘛？咁而家佢哋就喺度讲紧咧，怀疑紧就系咪已经系有啲土著系捉咗呢两个女仔咧，就去到嗰度祭神，咁就杀咗佢哋嘅。咁到再过多一日咧，咁嗰边嘅消息传翻嚟咧，就更加匪夷所思咯，就系、是、咧。如果你话系夹硬捉咗佢哋，之后攞去祭神，咁就系一个好典型嘅谋杀案啦。 系啊。 咁但系嗰边警方同埋喺日本嗰去过去调查嗰啲人，发现一个好完全谂唔通嘅问题啦，就系第一，原来好多人当时目击咧呢两个日本嘅女仔咧，系跟咗某一啲嘅男士咧，就去到呢个岛嘅范围里边啦，就唔系绑住佢去，亦都唔系拉住佢去，系开开心心地去嘅第一样嘢啦吓。第二樣嘢咧就係佢死者咧嗰兩個身體上面咧都係冇乜掙扎嘅痕跡嘅。咁佢哋而家又仲喺度研究緊一個係可能佢哋真係祭神，但係咪其實涉及到一啲即係邪教儀式啦？就喺裏面做咗，而呢兩個女仔係被迷惑又好，自愿又好，點點都好，就而家係直情係一個撲朔迷離嘅情況之下出現咗喺。 但係揾唔揾到土著咧喺嗰個島上？ 揾到好多土著喺附近。 咁土著點樣講？ 係咩人嚟㗎？土著係？ 哇！你覺得係似啲？你少少似 係咪夏威夷？ 少少，但係就冇咁文明嘅，即係你覺得係似少少澳洲偏遠。 即 係 畫面嘅仲 係啦，畫面啊，全黑啊，頭髮係攣攣曬嗰啲咧。 日本有呢？ 唔係日本，唔係日本，即係講緊 太平洋 島度係啦。咁依嚟嗰啲土著嚇，咁、問翻土著，其實咧嗰個範圍咧，連嗰啲當地土著咧都唔入去嘅。 哦， 咁已經係一個更大嘅謎咯。咁而家就話咧，可能而家就或預計到，可能係某一啲嘅人去做，而家就捉緊啦咁樣嘅形式。但係呢樣嘢就令到佢哋當地嚟講就好奇怪咯。 嚇、啊！但係點捉啊？啲土著， 所以咪就係揾雲海咯， 係、嘛？揾你去 唔關， 即係你不入地獄，即係誰入地獄？咁你入先啊，雲海。 係啊， 如果叫到我，我諗下啦。 因為你入到去嗰個島嗰度，突然間有人叫翻你 Welcome Home 咁樣啊。 咁哇，咁我就驚啦！你冇將上個禮拜上次嘅 唔係啊？可能佢會，可能佢會真係見到你，真係會話：咦，你回來啦！ 你终于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你去到全世界，我哋啲人同你讲呢句说话噶嘛？你终于回来了， 唔得唔得，去嗰啲地方我唔想回来。咁即系可以话，其实日本呢个地方经常喺外国都出现一啲咁嘅奇怪现象咯。即系例如佢旅行真唔知点解，硬系佢啲国民咧，硬系好发生好多匪夷所思嘅命案嘅。 我成日觉得咧，云海你系咪觉得自己生活系一个 true man show 咁样？吓，即系大家我哋其实我哋系呃你嘅啫，呢度唔系电台嚟噶， 即系个个都系 我哋做紧戏，我系代紧钱，其实唔系代紧人工， 啊、 我系有人俾钱，我系特登做呢个节目俾你睇嘅， 即系做俾我嘅， 做俾你嘅。 之后有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收睇紧你， 系啦，你睇到我哋有 camera 喺嗰度？ 哦，系咩？ 嗱，呢个头先我讲系 script 嚟噶。 哦冇理由嘅，冇理由嘅，你唔好咁呃我，你唔好咁 呃我，你真系想信想信 系啊！你唔好逼到我想信啊！呢个要啊，咁即系我觉得，因为其实如果你话讲真系日本人喺外国被谋杀嗰啲 case 咧，其实真系多到你唔信嘅，而每一单咧嘅悬疑性同埋古怪性咧，都系扑朔迷离， 层出不穷， 层出不 编剧 系，即系我有时会觉得系咪点解硬系日本人系咁咧？即系例如我再讲多个 example 就系佢哋喺九十年代初有个我冇記錯，十九歲一個在北海道住的一個女仔啦、去到紐西蘭的奧克蘭道學生交流去玩咁樣讀書咁嘅形式。佢係無端端咧，係有一日咧，係同即係同住嘅人離開咗之後咧，佢去咗間吧度飲完酒之後，自此消失咗嘅。咁後來咧，就竟然撲朔迷離到點咧？佢竟然喺自己嗰個係交流生嘅宿舍，喺大街即係喺奧克蘭嘅大街上面嘅啫、我都去過一條大街。上面那個宿舍的屋裏面那個茶櫃裏面收埋佢條屍，死了，而呢沿途是冇人見過有人拖住佢條屍入嗰間屋，入過個宿舍，入過個櫥櫃，冇手指。 夜晚 咯，係可能係，但冇手指。 戴咗手套咯， 係可能係好即係到而家破唔到案。咁咧，其實呢單 做㗎。 咁呢好好普通嘅常識啦，如果佢冇指模，一定係戴手套啦佢。喂，夜晚去係嘛？咁啊，梗係想你破唔到啦。 但係咁喎， 唔通佢殺咗人之後，佢話喂你拉我？ 但係咁，奧克蘭嘅大街咧，夜晚咧都非常熱鬧。第一啦，第二就係佢一條裸屍啦，又係全身赤裸。咁佢點樣拖佢？ 朝頭早咯， 去嗰度 OK， 咁都係啦。咁 OK， 我 通常嗰啲疑犯咧就特登咁樣講聲東擊西， 係咪啊 ？Jason， 咦，你心虛？ 我前晚咪去咗。好得閒，好得閒， 係 走咗轉 九十年代嘅，咁就到而家嚇， 仲未 破 到 案嘅。咁後來啲警方同埋佢家人嚟到嘅時候咧，家人就講翻呢一啲仲奇怪嘅事俾個警方聽嘅，就係咧原來呢、這個死者嘅表姐咧，亦都係好多年前咧，亦都係十九歲嘅時候去另一個國家嘅時候，亦都係被謀殺嘅。同一個家族， 哇！呢啲咪家族嘅詛咒啊， 係咯，即係好似 Kennedy family， 即係金乃迪， 但係咯，真係好邪喎。咁但係即係警方又當然冇將兩件事連埋啦。但係你覺得成件事就覺得佢屋企係咪有啲事， 俾人落咗一啲即係詛咒咁樣， 係咯，即係兩個女士佢家族都係咁樣喺外國被謀殺，但未破到案。 好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要入啲个正题啦啊！ 点解云海成日都遇到呢啲嘢嘅咧吓？ 云海系啊，佢所有嘢都将佢变咗呢一个科学化、古怪化咗佢。 又唔见我哋去旅行，我遇到呢啲嘢嘅。 咁你净系挂住买嘢？ 梗唔系啦，我好想试下， 即系撞下鬼嗰啲系嘛？ 发生呢啲， 你下次咪叫阿云海，你叫云海介你去边度旅行，你介叫佢介绍你住边间酒店啊嘛，中硬嗰啲咧话俾佢听咯。 通常系噶，但系我呢句会中嘅。 明天一觉睡醒，会是怎么的情形？从来没感觉到是这心境，无论冷与暖也不起劲。很想放声，很想痛哭，在这世界里我最孤独。那天空多广阔，围着我的是满。 在回忆的空屋。如果让我可将君抱过，换我再不必哭这么多，还为你爱之间的故事换个结果。人怎么懂得了更多？人怎么懂得了应错？来到快要失去，尝试过苦楚。 12:27，佢系关心怡啊，笔名叫做负担不起， 负担得起嘅， 啊，负担不起。好，咁啊，云海你又点啊？你又有变卦喎，有啲变数，你成日都飘忽不定，唔怪之成日撞鬼啊，真系。 唔系，因为头先你啱啱讲开啲嘢，令我谂起一啲嘢。咁我当然我一定会讲一讲个天主教嘅秘密组织嗰啲嘢啦。但我头先因为谂起咧，啱啱喺美国嗰边咧，就有个电台啦，咁就系一啲。專講古怪嘢嘅電台有個 DJ 咧，其實之前佢哋玩過一個遊戲，咁，後來佢哋一再玩就係點咧？就係，要啲聽眾一齊去幫手玩嘅。 而家收音機旁邊嘅所有人 係啦，就係咧佢哋話咧用即係講定，可能就話要需要所有人，即係佢哋嘅意念係點咧？就係，話當一班 DJ 喺個直播室啦廣播緊嘅時候啦，嗰班聽眾。一齐要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点、同一个脑去谂一样嘢，就系，要做一样嘢出嚟，影响一啲冇可能影响到嘅嘢。咁佢哋玩咗一个咩游戏咧？佢以前做咗好多其他嘢噶啦。咁佢哋就突然间嗰次就话咧，佢哋咧就叫啲听众入嚟，不如你哋想做啲乜嘢咧？咁有个听众突然间就讲：，不如而家大家咧就即刻谂住影响嗰个电台里边嗰个钟。会唔会突然间停止？ 哇！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突然间谂，好惊喎！ 我处长会闹。 好喎，我唔理佢闹啊！ 等呢个集体 停咗佢先啦。 唔系，系即 系咪试下停到停啊？ 直播室个钟啊！咁但系咧，最搞笑嘅地方系点咧？咁之后佢哋一齐做咗呢样嘢啦。咁直播室个钟冇事啦吓。但系咧，过咗四个字之后咧， 你记得停啲想冲入嚟，你话停钟， 唔好吓我。唔系呢个系讲紧外国。咁咧就嗰个电台四个字之后咧，竟然啊个钟咧。是竟然是你知道电台的钟真的没可能坏的。 啊、 是停了大概一分几钟呢 我就肯定呢是不信的。 所以我就说呢好不好玩这个游戏呢 那大家试一下咯我攞不理你集全香港啊全世界人你想啊你想极你都钟不会停的。 你要突然间讲一个 即係定一個時間啦，如香港一點鐘嗰時候，大家要諗呢樣嘢。 唔係，因為如果停咧，我又要寫 log 噶，大佬。 不如咁啦， 所以都係唔好玩呢個遊戲。 唔係啊，我覺得都可以試下咯。 你可以試下，不過你唔會成功， 係咪啊？我驚成 功肯定 會鬧我。 係咪會成功先？ 不如唔好啦，講天主教。 肯定唔會成功。我哋阿郭炳文佢嘅。在外面就说肯定不会 是不是啊 我们的 friend 来 operator 来。 不是我又想玩一下、啊。 好啊大家玩一下。 嗱我不如这样听众打电话来 ,1872388, 那么想下有些什么给些意见我们想一样东西一起集体做一样去影响。 好怕我。 1872388, 如果大家觉得影响到你就打来咯。 试下睇下得唔得係咪一点钟我哋之后呢可以一起玩一下。 好啱先啱啱先玩呢、這个。唔係咁我剛才讲返日本返嚟之后就知道咗即係天主教神父嗰啲嘅事件出现咗啦。咁我就突然间諗起因为点解嗰件事我都觉得对我嚟讲我都深即係感受几深嘅。咁或者我由而家开始讲一啲嘢先就係话呢我讲而家落嚟所有嘅事件或者所有嘢呢係我嘅个人意见嚟嘅。咁因为呢我驚影响到人㗎嘛。咁因為呢嗰單 case 呢其實就發生即係啱啱搞得好慶合合嗰單 case 呢嗰間神父嗰單嘢呢 即係戀童癖嗰單事件啱啱係 即係最大單嗰單咁就其實都係我以前間母校嗰度發生嘅、 又同你又無端端又扯上到關係嘅 我覺得你一生都係充滿懸疑 咁關我事 由頭到腳趾尾都係有啲嘢 咁你一睇到有冇嘩又同我有關 唔係其實因為呢我要小心啲講，因為其實佢嗰件事咧，我諗喺我哋師兄師弟嗰度咧，都差唔多個個都流傳過呢單嘢㗎啦。咁同埋佢嗰位當事人都喺九五年都報過警啦，亦都上過報紙，亦都講過呢單嘢啦。咁、但係諗唔到嚇，喺七年後嘅今日咧，竟然再重蹈去講翻呢啲咁嘅事，再搞翻大呢件事。咁當然咧，呢件事其實令我諗翻嘅就係、你諗下，其實天主教呢啲醜聞嘅嘢。哇！喺外國 係啊，好多世界各地好多地方其實都間唔中 有 傳出㗎，起家嗰啲地方成日都聽到㗎。 啱啦，咁但係點解去到今日啦香港搞到咁大，但係咧香港搞到咁大都唔係話真係香港突然爆發㗎喎，係因為由上年嘅年中開始啦，可以話咁由其實係歐洲、澳洲開始爆嘅，就係、一啲天主教開嘅孤兒院就爆出好多性醜聞啦，咁有啲當時被人去即侵犯過嘅人去告。以前嘅系啦，神父同埋修女啦，咁之後再慢慢爆，越爆越多咧，就去到最激嘅位咧，就係今年嘅年初開始啦。美國200多个神父要俾人去問話啦，之後好多好多嘅個案係俾人去 charge 啦，好多好多嘅個案突然間俾人撩起咗啦，警方介入啦，等等，傳到好多之後，再傳嚟香港再爆多一鑊咁嘅嘢。咁其實你如果真係細心去諗清楚咧。整件事是不是真的讲紧咁纯是爆一啲嘅秘密呢我就觉得一啲都唔系囉。我相信当中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咁呢个我驚你哋㗎嘛。咪咁呢就。 真係好人。 係啊咪呢我个人认为就係、是。 我陪你。 係唔好咁喎。咁即係呢一个就一定唔系一个纯嘅即係。 唔係一件咁簡單嘅事啦。 因为当中背后呢一定系牵涉咗好多嘅政治斗争。咁点解天主教後面有咁多政治鬥爭咧，即係呢啲嘢係一定有人撩起嘅、一啲人係放料出嚟爆出嚟嘅。咁、就係因為咧，其實咧，而家天主教處於一個咧非常非常非常嘅 critical time， 即係一啲嘅 非常時期， 係非常時期。因為當中咧，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咧，天主教裏面咧其實有兩個非常非常非常秘密、非常非常非常之神秘。嘅秘密組織， 但你係咪肯定有呢兩個組織？ 肯定有。 你點樣肯定先？ 總之我話俾你聽，肯定。 你點樣肯定？ 如果有神父打翻乜嘢，佢話俾我聽冇嘅，咁我一定會 challenge 佢咯。嚇，總之有兩個秘密組織，一個咧就係、或者我講呢兩個秘密組織，其實而家喺呢幾年嚟咧，都係內鬥得好緊要嘅。內鬥到咧，即係已經去到一個位咧，已經係講緊係。爭一啲嘅權力啦，爭一啲嘅位置等等。咁、而當中有兩個主要嚇 主要人物， 主要大嘅秘密集團。一個咧，就係、我都驚驚地咁講。另一個咧就係、一個比較新嘅 嚇、 如果以天主教嚟講，俾一個新嘅秘密組織，就叫做Opus Dei， 因為呢個拉丁文嚟嘅，我唔知係讀得啱唔啱啦。咁佢本身呢個組織咧，即係我哋簡稱叫 Opus， 佢哋都叫 Opus 嘅。咁就係一個譯翻嚟就叫神的工作 嘅一個組織嚟嘅。咁、呢個組織咧就係、比較新，所謂新咧就由1923年開始成立，到而家就比較新啊， 比較新㗎啦， 比較新㗎啦， 新喎、 啊，係啦。比較舊嗰個咧，啊呢、這個更加敏感添，因為呢一個咧就係、差唔多由天主教成立到而家咧，差唔多都已經存在已久喺天主教裏面可以話一個極度神秘嘅組織，就係、叫做共濟會啦。咁呢一個組織咧，就可以話影響好多好多嘢嘅。咁或者我首先講咗 Opus 嗰個先啦。咁 Opus 嗰個咧，其實而家咧，即係而家傳聞中啊，喺天主教嘅世界同埋喺傳媒嘅世界裏面都講緊一個傳聞，就係、Opus 其實同共濟會而家咧都係喺度爭緊一啲嘅權力啦，爭緊下一屆教宗 嘅位 啦，因为而家教宗都82岁啦，咁、今日如果有睇报纸都讲到，今日教宗都有少少让步，就话佢因为佢啲人不断叫到佢辞，佢太老啦嘛，82岁又白金信证咁样，咁佢坚持话做到死嗰刻先至会走噶嘛，咁、但系今日报纸都讲啦，佢话佢如果真系顶唔顺嘅话咧，佢都有机会辞职咁样，咁、已经系有少少妥协嘅地步啦。咁但係呢兩個組織講咗 Opus 先啦 ，Opus 咧其實係由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集嘅，咁成立之後咧，你可以話咧，如果你用傳統嘅講法咧，就係、佢就係等於其中一個幫教宗手嘅一個團體嚟嘅，即係可以有人甚至形容佢係教宗嘅右手嘅，咁樣形容呢班團體嘅。咁呢班團體咧做啲乜，有啲乜人？會址喺邊度？主要係工作係做乜嘢咧？ 兩個字，唔知。 唔係，你可以話係秘密， 秘密 嚇。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係 official 嚟，即係官方嚟，佢、會有嘢講嘅。因為官方嚟，佢當時佢哋有一個可以話創立呢個 Opus 嘅主腦啦，當年嘅人啦，嗰、那個人叫做 Jose Maria 嘅一個神父啦。咁佢咧就 list 咗好多個文明嘅，即係一啲嘅條文嘅、就話入呢個會之後，你要做啲乜，做啲乜，做啲乜嘅。咁裏邊呢個會咧，其中有好多嘅做嘅嘢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即係你聽落去都係 服務範圍包括、醫院、學校。 咁呢啲就唔係咩啦，即係總之佢講緊嗰個目標咧，好簡單嘅，就係話為神工作。咁而佢哋有一個好 正常 啊，係啦，好正常，係好好嘅添。咁之後咧。佢哋有一樣嘢就係話，每一個人，即係佢哋有個點講，有個句語嘅，就係話每一個人入咗呢個會嘅時候，要企喺上帝面前咧，就要如同小孩嘅嚇、如同小孩嘅意思係咩咧？即係話你要絕對性咧係 服從、 聽話， 係啦，絕對性嘅坦白啦。講緊係對邊啲人坦白咧？係對於佢哋嘅一啲精神領袖坦白 嚇。 但係啲精神領袖需唔需要對我坦白咧？這個就係其次啦嚇。咁要做嘅嘢就係、甚至佢哋解決唔到嘅問題咧，佢哋唔需要自己去解決嘅，佢要去問佢哋嘅上級點樣去解決。佢哋要服從佢哋嘅上級指示去做一啲佢哋被指示嘅做嘅嘢。咁無論你覺得係啱與錯咧，你都唔可以擁有任何嘅懷疑。 即係要做啦， 要信， 要信係啦，咁就要去做。咁當中所以好多傳聞就講起啦，如果可能。呢、這個派別裏面可能同另一個派別或者同一啲其他嘅組織啲人係有啲唔啱嘅時候咧，可能佢就會呢、這個組織就會叫啲下屬去做一啲嘢。咁做啲乜嘢？當然我唔知啦嚇、我唔敢講啦嚇。咁、當然好多 即係你知都唔敢講啫， 唔係傳聞就話佢哋做咗好多非常之奇怪嘅嘢啦嚇。咁、甚至咧佢哋有一個條文咧就係比較極端嘅，因為佢哋喺天主教內部都有一個講法、Opus 都算係天主教裏面一個右翼團體，俾佢哋咁形容佢嘅嚇，佢哋咁形容自己呢、這個 好政治化嘅喎， 係啊 係 啊，佢哋自己形容呢班人咁樣係咁形容，當然佢自己唔承認啦，當然佢哋話呢個唔係，佢哋誤會啫咁樣。咁佢哋呢班人去到點解佢哋咁形容佢？因為佢哋第一比較保守嘅思想啦，即係但係保守得嚟係講緊針對性係要遵守。佢哋所定出嚟界命啦，咁、而第二樣嘢係令到當時點解咁多人係爭議性強嘅咧？就係佢唔容許或者唔包容或者唔容忍到任何非天主教嘅團體、 或者信其他非天主教嘅人嘅。即包括咩呢？包括佛教啦、新教、基督教啦。 佢完全係覺得唔承認啦，佢 唔承認， 因為佢得天主教。 係，淨係得天主教。點解佢哋咁講呢？佢哋就因為有個好大嘅 point 去話俾人聽呢，就係呢個 point 都幾爭議性嘅，就係話你一定要係跟從一啲嘅服從或者信仰呢，係一定要係面向呢個聖母瑪利亞嘅。 嗯。 咁呢樣嘢只係真係天主教㗎啦，你新教已經都排斥於外嘅咁樣。咁於是乎成件事就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哇，你係咪諗法或者做嘢係咪極端啲呢咁樣。咁由佢哋去到1923年開始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咁差唔多到45年嗰陣時呢，佢呢個組織更加係穩定咗落嚟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後來嘅70、80年代、90年代呢，咁可以話而家梵蒂岡裏面呢，即係我覺得梵蒂岡係一個好有趣嘅國家嚟嘅，一個好有趣嘅城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因為佢裏面呢，實在即係諗下一個咁細，即係梵蒂岡係一個我可以話係 全世界最細 最細 嘅 國家，得嗰兩個足球場咁大嘅位置。咁、 啊、 裏面佢發生咁多嘢，咁 佢個國家係成兩個足球場。 係得兩個足球場，即係 咁大嗰陣。 即係係一個國家係點咧？即係你去到意大利嘅羅馬市中心，你只要喺個聖彼得大教堂嘅隔離嘅廣場行一步，唔使簽證入到去呢個國家啦。就咁簡單。 跟住即係。得兩個大球場， 係 啊，得兩個 球 場，兩個球場。 但係佢獨立嘅， 獨立嘅。佢係，但係佢雖然係獨立啊，但係咧佢喺聯合國裏邊咧，佢唔係聯合國成員嚟㗎嚇，佢係聯合國嘅監守會員咋，即係佢係監聽嘅咋，佢從來冇入過聯合國，所以佢係唔，佢係可以唔使遵守聯合國任何嘅協議㗎。呢個係而家全球唯一淨係梵蒂岡同埋瑞士係咁㗎咋。咁所以咧，講埋呢樣嘢就係、是，所以咧駐守保衞梵蒂岡嘅軍隊咧係瑞士軍隊嚟嘅。呢個真係又係有趣嘅地方。咁頭先講到嗰、那個呢幾十年點解會 Opus 喺天主教裏面咁影響咁大呢？即係以前甚至而家都冇，唔係好多人認識佢㗎。即係你就算喺而家坊間，或者我相信啊，一啲係天主教徒嘅 教徒都未必知 道，都未必知道呢個組織，或者未必知道呢個組織。 我真係未聽過喎。 我 读天主教学校噶嘛， 我净系天主教噶嘛， 我都 我净 我而家先知添，死火， 我仲要全程都系天主教学校嚟噶。 你系天主教嘅咩？ 系啊， 你未听过？ 未听过。 咁、哦、你一定要问一问啦，或者你嘅神父，你都唔好问啊，我惊你神父闹闹你。咁呢个组织点解呢几十年系影响好大？但系佢以前，因为你谂下一个已经有千几二千年历史嘅共济会，同佢一个未够一百年嘅组织，点解可以打得咁劲咧？内部？咁因為原來傳聞中呢，而家呢個教宗聖保祿二世呢，咁佢呢其實就係被形容為 Opus 嘅朋友咁、樣形容㗎。咁、所以教宗，我哋呢個教宗嘅78年上台之後呢，咁喺1979年呢，而家呢個教宗係當時頒布咗一個幾奇怪嘅地位令嘅，就係話呢喺梵蒂岡裏面呢將 Opus 呢個地位提升㗎。咁、就令到佢成為咧，佢嘅係形容為佢嘅個人嘅保護隊伍嘅，即係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即係啲咁嘅term 嘅。 哇！正啊，即係 friend 曬 ，friend 曬嘅。咁而佢就係將內部好多人咧，就係、是、Opus 嘅人咧，係提升上嚟之後就同佢有任何嘅聯繫。 但呢啲人全部都係天主教嘅， 天主教嘅， 即係神父嚟。 神唔係 神職人員， 唔係 Opus 裏面咧高層嘅人咧就一定係神職人員啦。但係裏面嘅 member 咧可以唔係神職人員嚟㗎、 即係可以係名媛啊，可以係紳士啊，可以係咩人都有，社會知名人士都得。 冇錯啦，佢甚至喺以前講緊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在歐洲收的那些會員呢，當時是1979年有個統計出來，就是說在奧地利、意大利等等國家裏面有一半的會員呢都是家庭主婦，另外一半的會員呢除了高層是神父之外，神職人員之外，有些是醫生、有些是律師、有些是 專業人士、 但這些專業人士在 Opus 有一件事很好的，就是你不需要辭了你的工作，你可以繼續你的工作，繼續你的生活、你只不過是一個屬於 Opus 組織的人，但是你這個組織人呢，你是不需要跟人說的，即是你可能你的太太已經做了這個 Opus 的成員，你是不知道，但是兩個人是天主教徒來的、是這麼神秘的。 咁而每一個禮拜，呢啲會員咧，因為佢哋每一個人都有啲精神領袖跟住佢哋啦，咁樣，咁就每一個禮拜咧，就有啲所謂嘅free talk 啦，即係咧，你就要同個領袖去講，你今個禮拜發生啲咩事啊，聽到啲乜嘢啊， 一告解， 係啦，咁你淨係同呢個領袖去講嘅啫，或者你覺得有咩問題出現咗啊，咁樣，或者你有咩秘密要同我講啊，咁樣，咁講完曬俾佢聽得啦，你以後唔好再同人哋講噶啦，咁樣，咁嗰啲 leader 咧就會。 自己開會， 自己開會處理究竟發生乜事啦咁樣。咁呢個組織究竟做啲乜咧？真係非常之令人詫異嘅。 心急中找你，不安中等你，滂沱大雨踏地，和誰一起？雲遊太虛，然而我心虛，準你獨來獨去。太自由伴侣，我挂念到恐惧，而累到心碎。但愿你永久住在我的堡垒，我发誓以后别再让你梦游，要贴着你双手，捉紧我梦里。我发誓以后立正在你背后，永远为你看守，别要外头乱走，留在逃荒，拥抱动人木偶。到处是密云，到处是坏人，尤其是你这样糊涂得很。云游太虚，然而你不许一个独来独去。你是谁伴侣？要扑灭恐惧，像住我心里。但是这世间并没永久堡垒，我发誓以后别再让你梦游，要贴着你双手，捉紧我梦里的线绸。我发誓以后立正在你背后，永远为你看守，别要外头乱走。在逃荒，拥抱动人木偶，要贴着你双手，捉紧我梦里的线绸。我发誓以后，立正在你背后，永远为你看守，别要外头乱走。 苏永康个名叫做我发誓以后， 哇，简直咧系抽丝剥茧啊！头先阿云海将呢个天主教嘅 Opus 系 啊，里边呢个组织 Opus 自己咧就当然时对外公布就话佢哋一啲都唔神秘嘅，佢哋一啲都冇乜 好开扬嘅， 系啦，好开扬嘅，冇任何秘密协议嘅，冇任何秘密事件做嘅。咁但系连天主教内部都甚少知道佢哋做紧啲乜嘢嘅时候，咁系咪令到人哋难以相信咧？咁呢、這个。但系我一个心想一样嘢嘅，因为就算系一啲批评紧 Opus 嘅人都话，其实当中好多好多好多嘅会员咧，可能都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人嚟嘅，非常非常之好嘅神父都唔定。但系当中可能有几多个，即系其实唔使多噶嘛，你有几个系做紧一啲佢自己私自。为目的嘅嘢嘅话咧、就已经可以影响到下面嗰啲人嘅。 梗系啦，佢叫你做咩，你就要做噶啦嘛。既然咁服从嘅话， 冇错啊。 即系成个军队咁样啊， 成个军队咁样。诶、你讲得啱喎、你讲呢个朋友谂起啲嘢，因为喺嗰个组织里边咧，曾经有个传闻啦吓，我知佢系有一个喺美国出生嘅神父咧， 姑且我叫佢 M 字神父啦。 吓、啊， 几十年前，即系我讲紧系大概七十年代到噶啦。嗰阵时佢喺美国同埋喺欧洲咧，其实佢自己成立咗啲军队嘅。 嗯， 咁系 Opus 成员嚟噶，当然佢系。咁而佢咧，甚至喺天主教内部都有个 nickname 俾佢嘅，就系、是、叫佢做 Killer Father。殺手的神父， 殺手之父咁樣， 類似咧。咁你會諗到佢，即係佢究竟係做啲乜嘅咧？嚇，咁問個名字，我諗都估到啲。咁但係當然佢哋亦都否認啦，話可能啲軍隊只不過係我係保護教宗啦，保護一啲侵略這個天主教嘅人啦，或者侵略梵蒂岡嘅人啦咁樣。 咁説話幾時都有兩面嘅啦，係咪？都有好。 但係神父唔係話冇殺人嘅。 唔准讲大话添，系咯，咁所以 果然系可圈可点。 系咁即系冇嘅，即系我又觉得，即系嗱，我又表明翻个立场先，因为我自己识得好多好多天主教嘅朋友，咁亦都识得好多好多天主教嘅神父或者神职人员，佢都一顶一嘅大好人嚟嘅，即系佢哋做嘅嘢都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即系我讲紧可能究竟个架构里边有冇存在一啲其他为咗自己私利嘅人咧？当然都一定会有啦。但呢啲人会影响到其他人嘅时候咧？其實都幾驚咯，咁、而呢一個組織去到呢幾十年度，即係去爭咁咁多權力嘅時候咧，甚至有人話而家呢個教宗係佢哋嘅 friend 啦，即係好友啦，咁亦都係大家討論緊一個問題，就係、是、接班問題，即係究竟而家 呢個教宗退咗位之後， 咁邊個接 佢離開咗之後 就會點咧？咁因為而家因為其實由三年前開始已經咧喺天主教內部已經分裂得好緊要，討論就係話教宗係咪應該而家要辭職，要等即係唔好再等到自己死咗先至去讓位俾第二個，而已經委派一個新嘅教宗咧。 因為有啲嘢要 hand over 啊，又要學習，又要適應啊，咁樣 冇錯啦。咁其實陰差陽錯，因為而家啲人分析翻一件事嘅，就係、是、因為當時咧就有一陣風吹出嚟，嗰陣風就係話咧，可能呢一個教宗下一個出嚟嗰個咧，會係咁多年歷史二千年嚟咧第一個美國嘅教宗， 嚇、 美國籍嘅教宗。咁點知咧，就因為今年一月啦搞到咁大單嘢，就係、是、美國嗰邊嗰啲主教出現事啦，又性騷擾啊等等等等啊，俾人告咁樣。咁呢樣嘢已經話冇可能㗎啦，即係已經去到下一屆一定冇可能係美國個教宗㗎啦。咁呢件事就陰差陽錯地就係發生喺呢啲時間囉。咁甚至啲人已經討論緊係咪應該，因為兩派別都喺度爭緊自己嘅人上呢個位。咁而教宗自己亦都做咗好多動作嘅。咁佢上年呢講緊冇講錯係唔係上年前年呢 ,2000 年呢佢就自己親手呢就委任咗三個自己屬於自己派別嘅主教咧， 好朋友 入咗係啦，混入咗佢哋嘅主教團啦。咁亦都後來今年咧，如果冇記錯，今年咧，佢已經自己都委派咗自己親自嘅，委派咗44個自己嘅屬於自己派別嘅主教咧入咗梵蒂岡咁樣。咁你變咗其實而家大家都喺度講緊位嘅問題咯，甚至其實早排如果大家都冇乜留意教宗講嘢嘅，發覺香港，咁其實佢早排咧其實發晦氣嘅，佢發過一次咩晦氣咧？佢就同啲意大利嘅傳媒講，佢話你哋唔好再喺度討論我嘅接班人嘅問題。佢如果你再係咁嘅話咧，你信唔信下一屆個教宗咧會 係美國人？ 唔係，係一個黑人教宗。 嚇！ 哇！如果呢樣嘢出嚟嘅話咧，我諗就真係會幾。令到全球嘅天主教人未必接受到咯，第一就係一個 點解咧？ 即係仍然都有種族歧視存在，好緊要 喺宗教面前話人人平等嘅咩？ 嚇、你講得啱啦！ 喺神面前個個嚇喺神面前個個都一樣 噶 嘛？ 因為咧天主教好多嘅規矩，尤其是講緊 Opus 呢個宗教裏邊， 天主白人主義， 佢都幾白人主義嘅，都話啦，佢哋被自己人認為都話係天主教裏邊右翼啊嘛。咁而佢當時咧，其實有一件事大事咧，係令到後來好多人都批評呢個組織嘅意念嘅。因為咧，大家都知道有一件天主教令到後來歷史上都極度批評佢嘅，就係當時二次大戰發生嘅時候咧，納粹德軍咪屠殺咗好多嘅猶太人啦，搶咗好多猶太人嘢等等等等啦。當時係教廷係冇，從來都冇噶嚇，係批評過納粹黨。甚至係冇維護過猶太人，係冇，唔係呢件事係歷史上係一大事嚟嘅。咁點解咧？其實因為喺佢哋有啲內部組織，例如我講緊呢啲秘密組織裏面好多規條咧，其實都比較大白人主義嘅。你可以話佢， 即係好似美國啲即係嗰啲三 K 黨嗰啲，我聽 又唔係，你 又唔係將佢相提並論，但係都係嗰啲即 嗰、那個又係一擺， 或者個思維上係未擺脱到咯。 咁驚嘅點解？ 係啦，咁但係咧呢件事咧，教宗而家呢個教宗好醒嘅喎，呢、這個教宗咧就係、是、破天荒地下呢件事咧喺上年發生嘅、 嗯。 上年嘅應該係九月啦，佢係第一個教宗過咗咁多年之後咧，佢企出嚟咧係向所有猶太人道歉嘅。 嗯， 佢做咗呢樣嘢嘅。咁呢樣嘢其實令到好多人都好跌眼鏡嘅，因為你知道佢咁多親密朋友都係比較 猶太人都唔算白人， 唔係因為佢哋嗰個諗法唔係咁諗嘅，因為本身就算基督教同天主教歷史上咧，同猶太人嘅關係都係惡劣嘅，即係呢個係奇怪嘅現象嚟嘅， 歷史遺留落嚟， 歷史遺留落嚟，因為 耶稣基督 系啦，因为而家犹太人都系觉得耶稣基督系一个神棍嚟噶嘛，即系喺佢哋嘅眼中，喺犹太人嘅眼中啊。咁变咗呢样嘢冇得倾啊嘛，佢哋嚟讲。咁去到今年，我冇记错啊，上年都系上年，向完犹太人道完歉之后咧，呢件事其实令到世界都好震惊，因为竟然即教宗肯做呢样嘢啦。之后咧，其实佢做咗一样嘢咧，喺我眼中觉得系好惊嘅。佢做咗咩事咧？就系第一次有教宗。是用透過互聯網，他自己在互聯網上演講和發這個道歉信、 嗯、 是用互聯網形式，他自己親手去按親手去用之後呢就去發給全世界，不需要透過電視和傳媒、嗯、那這件事其實在說什麼，為什麼會這樣說，我覺得很害怕呢、 啊、 因為聖經裡面啟示錄口Jason也有看，他不是講到一個 point， 就是耶穌說何時會回來呢、啊、回來的時候就是當全世界每一個角落无论是哪里他都有机会看到我听到我的 message 的信息的时候呢，那我的时间回来的日子就会是那个时候了。那你想想，如果一个教宗可以另外一个 internet， 他是不需要去到任何的地方演讲、 嗯、 他不需要，即是以前的人都讲的嘛，你怎样讲给全世界人听啫，是不 是现在得了、 啊、现在得了，电话线一条，你上网仲個網嘅 message 仲要擺咗喺度嘅，你隨時都上得添嘅，你唔會 miss 咗嗰個衛星轉播嘅，你唔會 miss 咗個電台轉播。 即係教宗有學到用 internet。 係啦，即係佢用咗 internet 呢個方式，係你隨時隨地全球性每一個角落，即係正如耶穌所講啦，每一個角落都聽到我個信息嘅時候，我就回來啦。咁哇， 咁即係呢句好勁、啊， 好心寒、啊， 好驚喎！所以我睇到教宗用 internet 去道歉信咧，同埋去寫佢個演講嘅時候咧，我就覺得。 究竟是一个巧合啊， 哇， 即是做 乜乜。同埋呢，即是啲传言话呢，即有啲预言话呢，下一个教宗系魔鬼添。 有好多 话咩系666啊，佢会因为佢会控制咗全世界咁、嗯、因为大家都信咗咁。有冇听到呢个 听过呢个传闻、啊、甚至一阵我下一个钟讲呢个花地马一个预言啦、嗯、都讲到一啲关于下一届或者再下两届教宗一啲嘅出現一啲事咯。 喂，但係佢哋選唔好意思，我唔係好熟悉即係天主教教宗嗰啲嘢。佢哋選教宗咧，即係唔會好似我哋選 投票啊。 啊，即係我哋就唔係啦，我哋就依個800人嘅圈子嘅選舉啦。咁佢哋唔會好似譬如話美國總統咁選美國總統咁，即係大家投票嚇，唔係嘅咩？ 我照我所知，其實係內部 都係做俾你睇嘅， 即係又好似以前咁。 咁你話美國係咪真係全美 ？O K， 咁你而家同講中國咁，以前啲皇帝都係咁啦。皇帝話傳俾邊個就係傳俾邊個咁啦，即係世襲啊咁樣啦。 類似或者其實應該咁講，睇下你得到邊一班人去支持你，而嗰班人係有權力捧你上位咯。應該咁樣形容會比較好啲。咁之後可能就算投票好咩都好，都係做俾外界睇嘅啫，即係。佢得到咁多人嘅支持啦，咁咁、 嗯、 究竟下一屆有幾多人支持呢？呢個都 未知， 都幾惡劣，因為你諗下，而家已經分到咁多幫派咧，任何一個人上台咧，都一定到處樹敵噶啦，呢、這個都係麻煩。 咁即係你佢自己都遵守唔到佢自己個教會嘅十戒喎，其實 唔好話十戒啦。我有時覺得咧，聖經裏面有一句咪講得好好嘅，嗰陣時耶穌話啊嘛，是就説是，不是就説不是噶嘛，多出來就是惡者噶嘛。我心諗，如果呢班神父真係諗自己講過嘢、做過嘢都完全違背咗呢句説話 啊。 不過古往今來其實都係咁啦，宗教啦，我哋喺歷史上面都睇得翻啦，宗教好多時候都係同權力咧都係加上一個等號啊。宗教就係等於權力。咁啊，有宗教就操控咗有權力啦，係咪先？ 差唔多啦，但係即係有時 睇下係咪嗰個時間係腐敗定唔腐敗咯，即係有時都係唔腐敗嘅情況之下，宗教都會係好事，但係驚係當中人利用咗呢啲情況咯，呢、這個就係大問題。 果然不變啊！喂，你仲有另外一個 即 係 每一個籃裏 面 都有啲壞嘅蘋果咁。 啱，係啦，即係如果你又唔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就真嘅， 好冇啊！ 真係。 不過你仲有你 Opus 之外，另外仲有一個即係天主教嘅秘密組織，你都未講啊，雲海。 係啊，一間要講埋佢。 啊， 即係知道就快要報新聞。 好刺激啊！ 一分鐘。 係，唔係因為。点解会讲到而家？点解啲人会咁谂呢件事发生咧？因为你谂下，冇理由，因为阿彭程喺加拿大以前住都知道，其实呢啲丑闻嘅嘢咧，或者啲个案嘅嘢咧，其实不时都会发生。 系啊，时不时都会听到吓。 系啦，咁你出现嘅时候，亦都唔会俾人煲到咧，系而家系全球性咁俾人煲嘅、嗯，即系唔系单事件， 唔系净系香港， 系啦， 系周围全世界地方嘅神父都有发生啲咁嘅事。 冇错啦，或者系发生咗好多十年嘅，都撩晒出嚟。大事報道，電台、電視報紙係狂講、猛講，即係以前落案嘅，而家落案，做乜事呢？即係而家就啲人喺度講緊，可能真係內部鬥爭得好緊要啦。 即係先唔好理究竟，即係啲神父係 用咗呢啲嘢剷除咗啲人先， 係咪真係有呢個癖好先？咁但係就可能個內裏有唔同嘅底韻， 都係真係政治。 哎、都惊紧系呢样嘢，所以 我哋呢啲细路仔真系、哎、 都系过日神食个面包瞓啦、 啊。一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夜妈妈与夜爸爸。今晚 Jason、彭程、陈云海为你揭秘。